而且中午到下午还会继续的好转，这个扩散条件和昨天比是明显的改变了，空气也好起来了。这个气温方面呢，是目前城六区的气温呢普遍是上升到了17度多到19度多，气温最高的地方是海淀气象站，气温为19.2度，南郊观雁台的气温目前是18度，今天下午呢天气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19度左右，这个中午前后天气不冷，这个空气也就恢复了，也已经恢复了良好水平，天气条件是适宜开窗通风，还有户外活动。那么今天夜间呢还是晴天，这个风力比较小，气温下降快，加上这个空气湿度呢还是比较大，可能还会产生这种晴雾和雾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差，明天早晨这个请关注低能见度对高速公路的不利影响，要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另外的话就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7度上下，这个后半夜和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呢，天气偏冷，外出呢请注意添加衣服。那么这是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我们把目光呢转向这个世界天气，先介绍一下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亚洲天气的重点主要是要关注一下中亚这个地区的这个雨雪和这个降温天气。受新一轮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中亚国家呢自西向东，将迎来一轮这个新的雨雪天气。这个降水的向态呢变化比较复杂，有的是雨，有的是雪，有的是雨夹雪。不过总体来讲呢，就是以雪和雨夹雪，以雪和雨夹雪为主。同时呢是伴随着气温的明显下降。中亚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已经限制在了5度以下，这个例如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阿斯塔纳，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到2度，就接近了冰点了，天气可以说是已经是比较寒冷了。这是这个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欧美天气，欧洲天气重点呢就是未来两天北欧的这个挪威、瑞典、芬兰以及俄罗斯的西北部，自西向东呢是有一轮这个降水天气过程，强度不大，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的话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法国南部，这个意大利南部，明天呢也会有一轮这个弱的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呢也是一个小到中雨为主。那么其他地区呢就是晴好天气了，秋高气爽，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这个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北美天气的一个重点。受比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呢，五大湖以及这个东部地区有4到8度的一个降温。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的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呢，将低于常年10月份的一个平均值。日常出行呢，需要这个及时的添加衣物，防止感冒。在降水方面呢，就是降水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今天的有呢是中到大雨这么一个情况。局地呢可能存在有暴雨的这个出现。明天呢是除了达拉斯有暴雨以外呢，德克萨斯州其他地方那个降雨是明显的减弱了，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这就是这个国外这个欧美天气的一个天气重点，天气就是这样的啊。 好的，谢谢郭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每周最有意思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最有意思，袁一又回来了。经过这个我们的资讯环节，昨天跟大家报告啊，在 这个金秋时节，更多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旅行的情报之后，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呢，我们要发现一下在旅途当中那些最有意思的部分。其实奇闻异事，每个人在旅行过程当中都曾经跟他们相遇过。那今天我们先说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大家相遇的这个事物啊，应该机会比较少。 对， 啊， 而且你还有机会成为它的主人。 对，你知道原来有一句话，就是他们说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就叫做你老想着天上掉馅饼，是吧？ 有，或者说是你帮我去摘一下天上的星星。 哎，对，哎，女生容易这么说，是吧？ 我就想要天上的星星，你帮我摘呀。 考验，这个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你有什么事情这个几率特别小呢？那简直就是被什么什么砸中了 啊！ 被什么砸中了？被陨石砸中了？被流星砸中了？ 那不是五千万吗？ 孩子想，流星过的时候你许愿望试试。 对对对对对。 其实说到陨石这件事情，我就是说，大家跟很多很多的事物相遇，但是跟陨石相遇的机会真的很少。通常我们会在哪里看到陨石呢？当然，如果是从天空划过的流星的话呢，你看流星雨的时候能看到它们。 对，但是那个很远。 对，很远， 对， 没有办法触摸。 对， 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跟它近距离接触？我想可能博物馆里多一些。 对，地质博物馆 是吧？ 嗯， 看过哈。摸过， 看过，摸倒是没有，但是真的看过，就是他跟你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流星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已经完全失去了光滑。 是，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陨石呢，这陨石比较厉害啊，这陨石是一个月球陨石，它将要拍卖了。啊，这个月球陨石我们通常会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能想到的是过去说这个登月，当时啊登月的美国宇航员们他们带回来了一部分陨石。 对， 这个陨石呢还被分作不同的礼物送给了不同的国家。 嗯， 我记得没错的话，咱们曾经收到过来自美国的这种陨石， 哦， 而且咱们在未来的登月计划当中可能也会要开采到月球的陨石。 可是你刚刚说拍卖这件事情，一般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也很难参与到。 你说拍卖个陨石的照片，我相信啊。 啊，对啊， 拍卖月球陨石。 如果是陨石本石的话，可能真的是机会很难得。嗯，但现在只要参加网上的竞拍，就有可能能够成为这一块重达5.5千克， 就是5公斤多。差不多 十多斤 了，对， 对， 嗯，这么一个陨石， 月球陨石的主人。 你想想，你从小到大看月亮的时候，抬头看啊，离得好远好远。那个时候还说那是块月饼啊， 还说里面有嫦娥、玉和吴刚。 那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可以拥有它的一部分哦。 嗯， 这个陨石啊，确实在网上拍卖的消息现在很惹人关注啊。拍卖公司将开始为期一周网上拍卖，这块编号叫做，大家听清楚了啊，找编号的时候找要，找的精确， 准备一编号啊 ，NWA。11789，这个编号就是这样的。月球陨石，寻找它的新主人。 那我能斗胆问一下，大概会拍出多少件吗？ 不贵， 啊，不贵。 预估拍价$500,000左右。 哎呦喂！ 对于经常听那个拍卖会上的那种惊人天价的人来讲，听起来不贵了，是吧？然后这块陨石呢，哎，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它是非洲语言当中叫布阿嘎巴。啊， 布阿 嘎巴， 布阿嘎巴，嗯， 布阿嘎巴啊！这是去年在毛里塔尼亚偏远地区发现的，可能他们认为啊，这不是开采回来的，这可能是数千年前月球遭遇到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撞出来一块，然后就掉到地球上了。这块月球陨石呢，有6块不同的部分构成，其中最大的一部分重达2.7千克，也差不多是5斤多， 嗯， 对吧？ 这块石头的卖家叫陨石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叫， 他们是专门卖陨石的是吗？ 对对对，嗯，名字就叫陨石，还强调了一下，嗯，地球上发现的月球陨石大多只有一个核桃或者是高尔夫球大小， 嗯， 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5.5 公斤重的这么大的月球陨石实属罕见。 对，这个陨石啊，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我们可能不能拥有它，了解它是可以的，是吧？认识一下这块陨石，据说它拥有罕见的局部融化外壳。 那什么意思？ 嗯，你想象一下，陨石就是它在流星的部分啊， 嗯， 穿越大气层的时候， 哦， 因为速度特别高， 对对对， 会燃烧嘛， 对对对， 摩擦炙热，所以它有融化外壳。另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是一块无双陨石，像最近的电影啊， 嗯， 无双。那目前发现的陨石碎片呢，通常是成双甚至是多块的，坠落在地球以后就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呢，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段被发现，所以呢，这个无双陨石是还是比较独特的。鉴于网上拍卖是向公众开放，除了各家自然博物馆之外呢，据说私人收藏者也被允许来参加竞拍这块月球陨石。 我支持，可以观看视频直播，虽然参与不了。 你要砍价去吗？ 不，就是看一看， 看热闹， 围观一下，对。 真的没有见过拍卖陨石的，就是这种实况，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对对对，因为这个估价我也不可能参与嘛，虽然说网上可以参与，对吧？ 这大家就是这样的，看一看啊，看一看，了解一下， 看个热闹， 对，当中 捧个人场， 肯定是有一些惊喜。 嗯， 这件事情其实我刚才突然想到了，我就查了一下，特别巧，说到月球这件事， 嗯， 就在前天，美国那边上了一部电影，我希望这部电影很快跟咱们见面， 好， 叫做《登月第一人》。 哎，感觉。 他就是根据那个，就是那个阿姆斯特朗， 嗯， 尼尔阿姆斯特朗当时不是登月第一人吗？ 嗯， 他的那个，那本书写他的那本小说来改编的， 哦， 对，等于传记小说了啊。改编的谁演的呢？你肯定不陌生，《拉拉烂的》里边那个男主角，瑞恩高斯林， 哦， 哎，他演这个登月第一人， 嗯， 所以这个电影很巧啊，在月球陨石即将被拍卖的时候，电影出现了。 嗯，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刚才说到陨石这种事情，我刚才说了，几率非常小，它砸中的几率非常小。别砸中人，就是砸中每一个你看到的地方，那个几率也比较小。 嗯， 但是前两天日本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陨石砸穿了爱知县的一个屋子，把一个房顶给砸穿了。 啊。确实日本的房子结构也确实是比较 木结构，是吧？ 对，轻薄一些，对， 容易砸穿。 对，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主人是不是拿到了这块陨石啊。 但是日本不知道当地人有没有拿到那块陨石，不知道。嗯，但是这边，这个， 日本特产不是陨石， 是的， 是啥？ 日本特产是各种刺身 生鱼片。 对对对，你看之前这个中央区驻地市场拆迁的这个事儿，大家还是挺心痛的。驻地市场啊， 在哪里？ 就在东京 哦， 就是咱们 木有去过 哦，嗯，但是咱们每一次达人，包括我自己去过日本以后，就必去的就是驻地市场。 你上次进货就在那儿进的是吧？ 哎呀，这回这个被称作日本厨房的驻地市场迁入地丰州市场是位于江东区，据说在11号会开业。这个据说啊，当时是因为有一些传言说是安全隐患等等各种问题，就宣布推迟搬迁。 所以啊， 所以呢，最现在这个开业的时间是要比最初计划晚了大概2年才开业的。 也就是说，那个市场早就打算搬了。 对，从2001年决定搬迁， 一直有问题没搬成， 耗了17年，也就是这17年导致我们这中间还有这 么多人。现在我明白了， 包括我， 你去赶上就是因为没搬。 对，就是没 搬了，你 还 找不着。 说要搬了，对。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被叫做日本厨房的这么一个市场啊，这个新的日本厨房，它要进行的一次活动，开业嘛，总得来点惊喜哈。它要举行一个首次的竞拍活动。哎，你上次去以后带回来信息也是说，那边那个就是早上那个竞拍啊， 它早上是有鱼翅 竞拍的，特别特别厉害的。 对，基本上所有日本当地的就是什么什么寿司房啊、餐厅啊什么 都要去参加， 去那里对买。 好像是个仪式感一样的，我觉得。 对对对 对, 对， 我要看到一视频里面那个就是拍卖的那个人，是拍卖官还是什么？就是他那个表情特别的。就威武 严肃 啊，特别严肃，然后说话的时候就是那种跟在舞台上一样那种感觉，然后喊着，然后其他人开始竞拍， 因为每天要拍的东西太多了。 那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新的日本厨房，就是刚才说到的搬迁之后的 丰州市场。 哎，这个市场在11号清晨的5点半，他们的金枪鱼拍卖拉开了帷幕。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小看哦，他们的这个拍卖真的拍出了一个史上的最高价。 嗯， 他们的这个金枪鱼拍卖最高价是由青森县其中一家公司的214公斤的金枪鱼创下了一个记录。214公斤的金枪鱼，这不是说的是好多金枪鱼在一块儿哈， 是一条。对， 多少钱呢？是428万日元，人民币大概是26万5，每公斤达到了20000日元。这一条鱼， 天哪！ 26万， 这个肉质肯定非常好。 嗯， 金枪鱼竞拍参观计划在岁末年初的繁忙期结束之后，市场趋于平稳的明年1月15号开始。此前呢，在驻地市场，其实大家应该有多少有人 好多人都拍嘛， 哈，可以近距离观看拍卖的这个情景。 对， 但是丰州市场呢，则规划划分成普通游客的一个活动线路，是单门拎出来的。 嗯， 参观呢也会隔着玻璃，这样呢他们干他们专业的活，咱们看咱们的热闹。 嗯嗯，你上次去看到那个竞拍了吗？ 我起不了那么早， 5点半是吧？ 太早了，4-5点钟。对， 就是要新鲜的嘛。 对，他就是要新鲜的。 而且你想，每一个餐馆要的什么，就是赶紧把最新鲜的拿回去，这一天 对 他就有卖的了。 对，而且因为基本上我那次去的时候，每一天的早上的早餐都是在驻地市场解决的， 全是生鱼片。 对对对对，就是各种什么铁果冻啊，就是这种。 哦， 对，就是生鱼拌饭呐，然后那也有拉面之类的。 嗯， 总之每一款都非常新鲜。 早上起来先吃一个 生鱼片的那个 拌饭，对，这一整天都可以不用吃饭了。 真是，你说每一个在不同地方就吃那土特产的人，真的是想象不到别的地方是那么吃的啊。 对，他们那儿的上班族就是早上排着队在驻地市场吃，都没有座位，都是站着吃，吃完就上班去。 哎，说过了你的这个啊比较荤的饮食， 美好回忆。 我们来看个素的， 嗯，好， 看看美国的这个素食啊。 嗯， 美国一个男子据说他种出了一个巨型的南瓜，有多重我们马上要告诉大家它的重量。这是美国俄勒冈州商用飞行员戴尔塔斯，他用一颗特殊的种子加上他几个月来的悉心照顾，种出了一颗重达984公斤的巨型南瓜。 快一吨是吗？ 这个南瓜像不像一辆车呢？这颗南瓜 小型轿车， 巨型南瓜在北加州半月湾举办的南瓜大赛上已经拿到冠军了。这是这位老兄他种植的大南瓜第四次拿到冠军， 就是专业种植大南瓜数十年是吗？ 对， 我天哪， 不干别的哈，而且他是个商用飞行员。 是，这个人是在今年4月15号埋下8颗种子，希望能够在旧金山以南的半月湾举行的第45届世界南瓜大赛当中称霸。最终呢，果然就如他所愿，种出了一颗刚才我们所说的将近一吨重的巨大南瓜。这也是这40多年来世界南瓜大赛测量到的第二重的南瓜。 啊，还不是最重的是吧？曾经有比他重的。 据说他离打破美国纪录还远着呢。 这到底是纪录是多重？ 这个纪录是2500多磅，也就是1134公斤。这个纪录 已经超过一吨了。 对，超过一， 刚才说的这个984是排老 二 的 嘛？ 对， 这1134是历史上记录上最， 而且这个历史并不远啊，上个月刚刚创下记录。 对， 种这个大南瓜啊，据说有很多的麻烦。首先，我想种出来这个种子确实很特殊啊，你怎么可能有普通南瓜能长这么大的？他们说这个南瓜啊，运送起来很不容易。 当然， 这老兄已经58岁了，戴尔塔斯，他必须用反铲挖土机。啊，然后把他的大南瓜呢放上小货车，然后去参加比赛。他说用这个皮绳先要捆住南瓜，然后以低于限速的这个速度开12个钟头才能到达比赛现场。 太快了，是不是给他震碎呀？ 我也觉得他并不是因为太重，对吧？车拉了一吨东西，你用一个大货车来拉还可以吧？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想啊，他是用那个挖土机下面挖出来，放到小货车上，然后呢还得捆住，你要开快了，万一碎了，这玩意儿就不知道。 不过还好这个戴尔塔斯他悉心去照顾和种植出来这个巨型南瓜是有收获的，不仅获得了荣誉，还赢得了15190美金的奖金。所以说这个南瓜论斤卖的话，论磅卖的话，每磅折合有7美金。 1000公斤，如果是对，差不多啊，1000公斤15，那就是差不多 15000。 15美金左右吧，就是1公斤15美金， 对 对 对 吧？15美元， 对对对 对。 他的这个大南瓜呢，本周末将在那个刚才说到的是北加州那边哈， 半 月湾那样一个艺术季南瓜节上进行展出。哎，你说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对呀，最后会怎样？会吃 了吗？是分着吃吗？对，这个事儿 得够全村人吃吧。 你要把它都放那儿当展览品，我觉得太浪费了。 对对对对，还是得就实现南瓜的这个南瓜的人生 使命是吧？ 对对对， 一颗南瓜的使命。如果吃这么多的南瓜，肯定是消化不了。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啊，吃的比较胖的。我们说的是2018年，一头最胖的熊在美国诞生了。 为什么老比最胖呢？真是太不健康了。来看看吧，这头叫做409彼得诺斯的阿拉斯加棕熊。最近在2018年美国胖熊周比赛当中夺魁，获得年度最胖熊封号。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比胖。你想一想，什么时候说一只小熊瘦瘦的好可爱？没有这样说的吧？ 啊，这就是对于宠物，大家都是这样看的。 就是胖胖的、萌萌的。 人类其实也有这样的阶段了，小朋友就都是哇，好胖好可爱。 但是到了你们这个阶段，一定不是这样的。 对呀、 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胖胖的熊啊，这个美国阿拉斯加叫做卡特迈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呢，过去的一周，他们就把12头参赛熊的照片晒到了互联网上来进行这样的竞争。那最胖熊之争呢，最终是在一头母熊叫409彼得诺斯和公熊747之间展开。这名字起得跟飞机似的啊。 对啊， 这个747呢，据说那个公熊啊747体格更大 壮， 哎，但是那个409彼得诺斯呢看起来更圆，所以他拿到了冠军。 所以大家还是喜欢 Q 版的。 对， 卡特迈国家公园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参与评选的民众认为409彼得诺斯 精气神十足，拥有本年度最惊艳的体脂。天哪，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给体脂这两个字起这么样一个冠名。 你现在就是你们在不停的甩掉的东西是人家最惊艳的东西。 我们都在燃烧卡路里啊。 这个公园呢其实是以拥有大量爱吃鲑鱼的棕熊而闻名的，所以呢这个棕熊在这里是特产哦。 嗯， 每年十月份这些熊都会在冬眠之前努力的吃吃吃，要增肥， 嗯 啊，囤积过冬所需脂肪。人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观看到公园的直播，看他们是怎么在睡觉前大吃特吃的。 哎呀真爽，做一头熊好幸福。 嗯，那人是冬眠呢。 对，还可以睡一个冬天 啊，这个事儿你羡慕啊？ 羡慕呀。卡特曼国家公园管理员说了，说这个胖熊周呢对人而言很好玩， 嗯， 但是对棕熊来说是正经事儿啊，因为长胖是他们生死攸关的任务，不然熬不过冬天。 这是他的生理特征啊。 嗯，这个管理员说了，棕熊必须在几个月内吃掉一年所需的食物，到六月才能真正的开餐，因为红鲑鱼那个时候才会游到上游去产卵。 我问问你， 所以棕熊冬眠期间会减掉三分之一的体重。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真的让你交换一下，说你要在几个月之内吃掉一年所需食物，这件事情对来说不是负担吗？ 是负担， 是吧？ 因为毕竟在我们人类的世界每天都有好吃的。 我跟你说，就这是代价。你别看这个冬天起床比较困难，所以你羡慕人家冬眠，然后人家可以吃的怎么肥怎么胖都可以，还可以更萌更 Q。 对对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代价，就是你必须在冬眠期间减掉三分之一的体重，做得到吗？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东西。 我们是越睡越胖的呀。他不是、啊、 哎呀，怎么总感觉被羡慕的点还是很多的呢？ 哎，做一头棕熊实在是不容易啊。 中午的1:26，我们来伴随着这个胖胖的棕熊的画面，然后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有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在日记里全上每一页都有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庶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第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三。刚才在间歇的时候呢，袁一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 还在羡慕棕熊， 就是一口吃成一个大胖熊啊。 对，然后可以一直睡，一直睡，睡一整个冬天不用醒来。 我跟你说，最让他羡慕的就是不用去健身房了， 就可以自然而然的瘦回来。 这是基因决定的。 哦， 老天爷在几万年前就已经决定了， 这个物种不一样，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想，什么原因会长胖呢？你比方说吃的太多，是吧？ 因为我是个人， 嗨，吃的太多，这是肯定是一种原因，对吧？ 哦，对，还有就是你的作息不规律， 作息不规律，熬夜也有可能， 对对对。 然后那个吃饭怎么样，就是胡吃海塞吧。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说现代人容易长胖。压力过大，你就会不停的进食。 对，压力大就导致你作息不规律，然后各种什么进食的不健康， 对啊， 就会很想去吃那种高热量的东西。 对啊，据说女生在某一种情绪底下特别容易吃，是吧？ 在每个月的那些天都很容易这样的， 生气了也是这样， 对，生气 是吧？跟人一吵架说，哎，你敢吃？ 对对对， 吃就能缓解一下。 哎呦，我们女生想做个瘦子太不容易了。 但是怎么样来排遣掉压力，又不吃那么多东西呢？有方法呀，啊，据说现在洛杉矶流行一个减压的方法，哎，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有电影画面感， 啊哈， 你试一试啊，你先去买几把斧子， 哎呀， 你别着急，这斧子不是对人的啊，这斧子扔斧子减压法，这是洛杉矶最近流行的， 难道不得有个目标吗？ 有，你想射成谁？ 对，就是。瞬间内心想着就是疼死你， 哎，别看着我啊！美国洛杉矶有一家俱乐部，这名字就特别好玩，叫斧子俱乐部。他这经理呢，就极力向大家推荐，就扔斧子减压法。我知道扔飞镖，哎，对吧？ 对， 扔飞盘，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扔斧子第一次听说， 这斧子过瘾啊！ 你看看这个斧子俱乐部在哪儿吧？ 嗯， 人家还是比较安全的。注意啊！不要扰乱秩序。 是 在仓库里啊，扔斧子的这个玩法呢，确实跟扔飞镖挺像的。 嗯， 他们要求就是来的人尽量把斧子扔到一定距离以外的那个靶心上。 哦，有靶子。嗯， 有靶子。 嗯， 这个来玩斧子的人的形形色色，说有初次约会的情侣， 你说情侣他们压力大什么呀，是吧？然后也有情场失意想发泄一下负面情绪的人，就是失恋的人，对吧？然后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也会选择到这儿来减压。 这个创始人说啊，扔斧子是大家整天玩游戏看社交媒体的高技术社会里的一项低技术娱乐。说你扔一两个小时斧子可以让大家至少放下手机，同时还能释放压力消除焦虑，而不是你心情不好我就去吃鸡，我就去打青铜升王者，对吧？ 然后叫外卖， 叫外卖， 然后又吃饭了。 对，一边玩游戏一边叫外卖。 据说啊，这个俱乐部开以来呢，最新一波预约来玩的是一群刚刚啊跟自己的伴侣离开了、分开了啊、离婚的人。他们呢想在俱乐部里边办一个 party， 就是 他们 的这个主题 party。 对，他们其实是来庆祝离婚，而不是为了离婚而伤心哭泣的。遇到渣男怎么了？我们都是独立女性，那就离呗。 那我得问一句了，没有压力为什么要减压呢？ 就是大家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一下 啊。然后呢，有人就问这个经理说。你刚才问那个问题啊，奏效了。有人问经理说：“哎，我能不能哎把我讨厌那个人那个头像贴那八字上？”经理一口就拒绝了。 为什么？ 经理的这个发言相当有这个正能量啊。经理说了，俱乐部是不想让仇恨继续蔓延的。 哦， 你见过那种吧？就是他们是原来最早就是那种就是发泄的地方，怎么办呢？就是把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比如一个不倒翁或者沙袋，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这种东西呢，上面有那个头像，是你讨厌那个人。但是有人是上司是吧？等等，然后他们就打嘛，然后还有拿东西扔砸。但是这种事情，你觉得他可以发泄你心中的那种不满，可以让你得到快乐吗？暂时可能你觉得啊，刚才我刚受了那妖气，然后揍了他一顿。事实上，你心里是不是对他还是仇恨满满？ 对， 你永远都是觉得他是你敌人， 你无法自己去消化。 人家这个好吧？ 对， 人说不要这样做啊，世界充满爱。 对，下次在健身房甩大绳的时候，我甩不动的时候，我也让我的教练跟我不要再说那句话了 啊。 每次教练都会说，你就把这个大绳想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就使劲往地上甩 啊。 难怪我每次都甩不动的，因为我没有最讨厌的人。 哎呦，这问题还没问呢，答案就有了。好，你适合去洛杉矶玩这斧子减压法啊， 扔斧子。 来，我们说过了这个减压的方法，接下来咱们要来看一看。在动物界，据说有一群小鸟发疯了 啊！ 这个减压就是为了让大家情绪不要失控。小鸟怎么就失控了呢？美国明尼苏达州吉尔伯特市警察最近接到了多起报告，说小鸟啊，奇怪，行为怪异，老撞窗户，而且还冲击车流。然后这个警方调查之后，就发表了一个他们最后的结论声明，说这些小鸟呢，其实啊，他们是有点那个喝醉了 啊， 喝醉了。怎么就喝醉了？ 是 小鸟不酗酒啊，对不 对， 对、啊、 小鸟呢是因为吞食了发酵的浆果而摄入了酒精，所以它就是醉驾，是吗？ 但是这个发酵的浆果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美国明尼苏达州这个吉尔伯特市霜冻天气提前降临， 跟咱们一样冷得坏了。 对，所以他们那个地区多种浆果比往年提前发酵了。然后鸟儿们呢，正在为长途南飞过冬而做准备。 哦，跟熊吃胖不一样是吧？ 对，他们一样嘛， 也得吃胖了，但是他们吃胖了往南方飞， 所以大量食用浆果。 对， 结果你看，年幼的鸟儿消化分解酒精的能力就不如成年鸟，所以就出现了喝多了的行为。 哎，是因为他们就没有一个警示牌嘛，对不对？这个幼年鸟不得吃这种浆果， 18岁以下鸟 不能吃浆果。 对对对， 有一个市民啊，挺有意思的，他在那个。声明之后，就是警察那个声明不是贴出来了吗？他的声明之后就留了一个留言，他说：“哎呀，难怪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的车，我这个礼拜这个星期都撞了7回了，撞小鸟。 就感觉小鸟像飞蛾扑火一样的，就喜欢人类是吗？ 对， 看着车就往上撞。 对。然后这个警察局长呢，就在声明当中也提醒大家说，市民再遇到这种类似情况，你也不要报警了，因为这个小鸟呢，他们有的时候如果撞的不是特别厉害的话，短时间之内。”他们自己会醒过来的 啊！对，喝多了都这样吗？他喝多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哎，这也没 断片了。 对，醒来都不知道撞了， 根本不知道哪儿疼。 然后接着继续吃浆果。 对，好吧，希望他们可以顺利往南飞去过冬。 这是美国的叫发疯的喝醉的小鸟、 嗯、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流浪猫。 嗯，俄罗斯小镇叫泽列诺格拉兹克发布了招聘启事。 念得真顺，天哪，这种名字对我来说难度特别大。 没有第二遍，只有一遍啊，休想听我听念第二遍。这个寻找合适人选出任镇上的猫总掌管，负责照顾镇上70多只流浪猫。 啊，招一人 对 来管他们的流浪猫。 对，给70多只猫做铲屎官。 哇，这得有多爱这个职业才行。据说啊，在当地呢有80多个人都应聘了这个职位，当地的居民是一女的吧，叫洛古诺娃，最终她是胜任了、 嗯、 为了方便这个女的来履行这职责呢，镇上还特别给她配备了一辆自行车，还发了制服呢。 嗯 啊，工装，这制服包括一件这个翠绿色的夹克啊，一个黑领结和一顶帽子，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猫的那个形象，我觉得。 哦，对， 因为 有领结儿，就感觉很像猫。对，为了确保镇上猫咪生活幸福，这个洛古诺娃呢，每月有权支配5700卢布，大概人民币不到600块钱，为生活在这儿流浪猫提供食物，还有挠痒痒或者用自行车的车筐载他们兜风。 我刚才 说这猫多会享受。 是是是，这 遛猫还得 给猫得伺候着，是吧？ 对对对。 然后我刚才就说，我说这人肯定他得多爱他才能从事这工作。你每个月就给600。你想想，好多我知道的有些朋友养猫的，那猫粮它都是吧，都得多少钱呢？它还得70多只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泽列诺格拉兹克 。 也很厉害，第二遍了啊。 啊， 它是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飞地加里宁格勒的一个海滨小镇。 上次咱们 怎么说的？它其实叫为什么叫飞地？ 对， 它不是跟俄罗斯内陆是接壤的。 对，它得飞过去， 它得飞过去啊，才能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海滨小镇呢，他们是这么想的，他们愿意成为叫最受喵星人喜欢的欢迎的城镇啊！不仅特设了叫猫总的职务呢，还在镇上竖起了一个猫的塑像。把猫当成一个他们的小图腾了啊，小的那个吉祥物了，而且把猫的形象呢添加到了他们镇徽的那个徽章上。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旅游的主题挺好的、 嗯、 因为加里宁格勒这样的一个海滨小镇本来可能游客就不是那么的多，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嗯、 他们找到这样的定位以后，就会有很多喵星人爱猫人就慕名而去。 有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城市是好像是跟这个猫是有不解之缘的。 对， 想想啊，嗯， 日本有。对， 然后那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纪录片在中国，是土耳其的一个伊斯坦布尔的猫。 嗯哼， 你看有猫吧。然后我还记得什么，古埃及好像猫应该也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象征。 嗯， 哦，对对对，我要说的是厦门、 嗯、 鼓浪屿上。 哦，对对对对对， 是吧？ 鼓浪屿上猫也。 他而且还写了那个那黑猫标志的那个叫什么？张三丰奶茶、 哦、 是吧？ 张三丰奶茶。 对 对 对 对 对。 那还有故宫呢？故宫还有玉猫呢？ 哦，对对对， 著名的玉猫网红。 所以你看，猫在这个人类的世界当中占据的位置相当重要。 对， 别看它不理你， 是就是高冷， 爱答不理。 对。 还有时间咱们再继续。 有最后一条吧，我们来说说这个。这个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哎呀自愧不如。这个男孩7岁， 嗯， 来自秘鲁， 嗯， 他开办了银行。 7岁男孩开一家银行。 嗯呢。 啊。这 七岁的时候咱们还分不清10块钱5块钱。 我分得清、 啊、 压岁钱给我的时候我都分得清。开玩笑7岁我都分不清楚。这确实孩子们对金钱的这个他、背后的这种含义他是懵懵懂懂的，对吧、 嗯、 他是不理解的。但是秘鲁的一个男孩叫那是秘鲁的名字特别好听，叫何塞阿道夫·昆索卡拉·孔多里， 哎、 这名字多好听！7岁他就开了一家专门为儿童服务的银行，6年了啊！这家银行现在已经有2000多名儿童客户，而且还提供各种金融服务。 我的妈呀！ 嗯， 2012年， 提醒他们不要炒股。嗯， 孔多里7岁的时候，注意到很多同龄人没有存钱或者花钱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意识，只会。我要吃糖， 就买糖。 我要买玩具、 啊、买毛绒玩具。 对， 嗯， 他希望能够建立一家儿童银行，让儿童无需大人帮助就能够挣钱理财，而回收废品似乎是个不错的途径。 嗯， 像咱们7岁的时候还处在哎压岁钱妈妈帮你保管的阶段。 你现在是这么干的吗？ 啊，那不然呢？ 你 这还太小了， 看看 分不清、哎、万一给他撕了怎么办？ 你万一给人花了怎么办？这个孔多里这个7岁的小男孩呢，他是这么来讲他这件事情的啊。他的经历是这样，他说他起初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老师了，老师觉得他疯了啊，老师说没有哪个小孩能完成这种事情的、啊、同学也嘲笑他。不过呢，在校长和另外一个同学的支持之下，2012年他一意孤行在他的家乡阿雷基帕市就成立了这家银行。这银行人起了名字叫 巴茨塞拉纳学生银行。学生们交给银行至少5000克可回收的废品就可以成为客户。 哦，不需要一分钱就可以落户开户。 你说我小的时候其实有过类似经历的。 嗯， 卖点废品挣点钱。我跟你说，我家里有好多东西我都拿出去卖了。 不是废品拿出去卖了。 废品要不然不敢收啊。然后呢，我们说了啊，这个学生交了这个废品之后可以成为客户嘛。在这之后需要每个月向银行再缴纳至少1000克，就是1公斤的可回收的废品。就是你得持续的有，对，以保留你的资格。接下来他们要设立废品储蓄目标，才有达标的人才能可能从银行账户里去提钱。 哦， 其实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他来帮助大家把废品 对 变为财富。 对对对对对，这个孔多里呢是和当地废品回收企业合作，后者呢就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学生们交来的废品，把钱款呢直接打入账户。 对， 为了确保学生是回收废品的唯一受益人， 而不是家长， 这家银行规定只有学生本人可以取钱，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不得代为提取。 我觉得你的孩子应该多看看这样的新闻。 哎，不行不行。 这个一些银行，我们说刚才是成立了好多年了嘛，2012年到2013年收集了多少废品呢？大家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7岁男孩的举动，他已经在12到13年收了1吨可回收废品。为孔多里就读学校的200多名学生开设了储蓄账户，随着他的银行名气越来越大，今年10月份，银行拥有2000多名10岁到18岁的客户，不只是都是小孩子啊，有很多青年人，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包括有贷款、资本投资，还有这个小额的保险。 哎呀，孔多里说了，部分大银行都曾经联系他洽谈业务，他一点也不害怕和企业高管谈生意。巴塞拉纳学生银行呢，并不是世界上首家服务于儿童的金融机构了。印度其实先前也有一家由儿童成立的银行。 其实大家听到最后就明白了，他的银行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赚更多的钱， 对， 而是 帮助 做更多的公益的事情。 对， 回收废品这件事儿本来就挺困难的，你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小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收废品当时是一个走街串户那种形式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收废品呢应该有更多的更科学 分类的， 对， 对， 而且有更好的渠道。 是，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些东西特别是垃圾，你要分清楚什么放进哪一个篮子里。 对，垃圾分类这件事情从咱们开始这算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很多步骤要去做，所以从咱们这儿如果能够分清楚的话，会给后面的步骤 这个回收就会很容易嘛。 对对对对， 好 好了，时间到了中午的1:46，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今儿内容就是这样啦，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1983年小巷12月前，老爷的铁骑长大的机器学推向接近34，和那下一行是难言斗的雾，飘向国外的树，怎么对我哭，是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开始悲伤，与我发到鬼掌为思念的白风行了，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打开枪，金色的手枪，交给的手枪，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珠宝箱上，腐化的假象，矛盾都梦到堆积的思想，根据被完美伪造，那装聋作哑，建造的嘴角上。 梦白雪都是华丽残酷的想象，假酒中唱，我会亲手雪上神奇的光。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

王朝，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